每个平淡瞬间。 真好。 真好，可不可以到老从来没人知道，其实也不重要。 想来是糊涂，深情算我辜负。一剪凌月，挑得万里路，何必多问沉浮。仿佛是前途，忽醒忽梦，谁清楚？波涛里，身体更进步，是起是落，无心苦。别回顾，谁叫风尘路？嘿呦嘿呦嘿，嘿呦嘿呦嘿耶！踏破冰冷天地，天地寂寞，寂寞一吹，一吹是结束。身在梁山，心在何处？曾经跌倒，还记得不？天涯归来，生死几度？何时抛我？功名尘土。 少年华，轻抚江湖。 Oh,

熟悉，在一刻我死了，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。为我死的泪，想留你一切，说到感情有分崩的状况，不愿太绝对。 坐在屋顶上看你吃了春天，缠绵在风和月之间，沿着昨天，阳光穿过了你的脸，在最美丽的你想念，像我识破你的谎言，我爱你在最强烈。山门前爱情不盼也不再鲜艳，我们等不到花盛开的季节，我还不了解你说的抱歉是对不起我甜蜜的从前，亮的天在我想你转眼变黑。 界，爱情不恨也不再鲜艳，我们的